多人有声剧《帝皇叔》，心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北秦中部淮城，北秦境内民风彪悍，百姓大多悍勇，唯有淮城地处北秦内陆，少涉战争，民风淳朴，百姓慈和，在北秦境内素有宽宥之城的美名。19年前，先代北秦王将此城送给了刚出世的嫡长公主莫双为封地。约一年半前，莫双公主亡于大境后，此城便由北秦王莫天做主，交给了公主在宫里时贴身的丫鬟凌雨打理。凌雨一年前入城，秉承宫中规矩，遮面示人。她武艺高强，通达豪爽，御下的手段更是一流。这一年在淮城内威望极高，几乎替代了当年的长公主莫双。城中百姓敬重她，又听说她和莫双公主情同姐妹，便尊称她一声二小姐。淮城在凌雨的治理下井井有条，安宁平和，丝毫未受到战争祸乱的影响。三国之战结束后，为严防大境探子入城，淮城的守卫严密了起来，城中百姓也不觉不便。他们的莫双长公主死在了大境，现在好不容易盼来这个造福百姓的凌雨城主，倒也希望她能安然无虞。只是本应在城主府的凌雨，却出现在城外一座竹林里。北秦地寒，这十里的竹林是方圆百里内有名的胜景，却因属于长公主所有，鲜有人来，倒也人迹罕至。莫双幼年时曾居淮城，特意在竹林深处修了三座竹方用来休憩。此时竹方外立着两人，一个仙风道骨，一个素衣蒙面，正是北秦国师敬善道长和传闻中早亡但以凌雨身份长成的长公主莫双。 国师，他上次睁眼还是一月之前，这个月一直没有醒来，不会…… 说不好，他这种状况老道也是头一次遇见，我虽尽了全力，但也不能确保他安然无忧，一定能活下来。老道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老道的续命丹药只够他再服两个月，如果这段时间内他还醒不过来，也是他的缘法了。唉，北秦地形昏暗，国道衰落，北秦的存亡全看方中之人能不能活下来了。 莫双点头，眼底满是担忧，却也只能听敬善之言，安静等待。他通过竹窗望向里面昏睡的人，怎么也没有想到短短几个月竟是这般光景。四个月前，在寒夜亡于云景山的消息传遍三国时，敬善道长带着重伤的寒夜突然来到淮城，那时距云景城大战已有十日。莫双虽惊慌诧异，却果断把他们安置在城外竹方里。刚到时寒夜满身箭伤，毫无气息，休养的四个月中才睁过一次眼，之后便一直沉睡。 传闻寒夜在云景山上身中三箭，一箭入膝，一箭入腹，一箭入心。敬善道长究竟是用什么方法救的寒夜？还有，身为北秦国师，他为什么要救大晋太子？国师，您当初为什么去云景山？ 长公主是想问老道为何会救大晋太子吧？哼，怎么，公主不愿老道救她？ 莫双面容一红，好在遮在面纱下瞧不太清。敬善未再取笑莫双，继续说。 数月前，老道夜观天象，算出大境楚军的地形将在云景山陨落， 敬善道长医术超绝，但一身星术除了北秦皇室，鲜少为人所知。 老道便知寒夜云景山之行凶多吉少，是已在大战前便守在了云景山下，并在西山山谷里设了一个草庐。寒夜跳崖后，老道在北河中将他救起，然后将其带到草庐疗伤。老道虽能算出寒夜此战危险至极，却未料到他竟受一箭穿心之伤，回天乏术。 那国师您如何救的他？ 我早年间得了一本古书，上面记载着一些罕有的医术，只是太过霸道诡谲，我从未尝试。寒夜危在旦夕，并无其他方法可救，我只能在他身上冒险一试。 到底是何种医术，竟让国师您都不敢尝试？ 敬善眼底一抹悲痛拂过，沉默半晌，才吐出两个字： 换心。 换心？这怎么可能做到？ 古书只有记载，从未有人尝试。老道本已放弃，却未想到老道的药童灵叔甘愿放弃性命，剖心换命，救了寒夜。 听见这话，莫双才想起，但凡敬善出宫，身边总会跟着的小药童灵叔，这次没有见到踪影。没想到个中竟有这般缘由。 公主是否想问，大靖太子的陨落和我这个北秦国师有何干系，竟会愿意让嫡传弟子以心换命？老道那夜观出寒夜地星陨落的同时，西北之上另有地星升空，随着这颗地星的出现，其他三国皇城的地星同时走向衰落。 国师，您是说？ 就连当年的韩子安和帝圣天双星凌空之时，也没有此星耀眼。 西北之上唯一人有地星之势，他的崛起居然能让三国帝君地运衰退，那将来云下必会异动。若是如此，北秦岂不是会亡国？国师，此地星可有解法？ 莫双虽和莫天置气，反对他兴兵而起，但身为北秦长公主，也绝不愿看到北秦亡国。 里面的人或许是唯一的变数，若是两个月内他还不行，老道再无回天之能，将来的一切就只能看天意了。 莫双一怔，看向竹芳的眼底露出复杂之色。京城皇家西郊别院，当年的瑾妃在韩云被立为太子的那日，她被擢升为了瑾贵妃，和原本的贤贵妃共同执掌后宫。瑾贵妃牵着韩云的手，被赵福一路引进了别院的华宁阁。虽成了皇贵妃，又是太子生母，她脸上不见一丝骄纵之色，仍然是温婉宁和。韩云被立为太子后，嘉宁帝便入了皇家别院休养，内宫总管赵福一并离宫，前朝归帝家把持。他和贤贵妃早两个月也曾召过命妇入宫品茶，不论是他还是那些命妇，都是一副战战兢兢的模样。连着几次后，他和贤贵妃觉得无趣憋屈，便只管安静地待在各自的寝宫里。赵福瞧了懵懂的小太子一眼，脸上露出一抹宽慰。 有个懂事又聪慧的母妃，也算是小太子的福气。 赵福在宫里待了一辈子，伺候过几代君王，又岂会相信瑾妃是个无知平凡胆小懦弱的人？若真是如此，韩云早就死在宫廷阴谋倾轧里，又怎能成为大靖的太子？嘉宁帝离宫别居，还敢把唯一的子嗣放在瑾贵妃身边养着，便是相信他能护住自己的儿子。 娘娘，陛下就在里面。 赵福推开华宁阁的门，将两人引进了阁。阁内弥漫着浓浓的药味，软榻上躺着的人形容枯槁，头发花白，宽大的帝王龙袍穿在他身上，仿佛一阵风就能把他吹走。景贵妃看见嘉宁帝这模样，眼一红，扑到软榻前，握住嘉宁帝的手，眼泪直流。 陛下，您怎么病成这般样子了？ 不必如此，人寿有时尽，一切早有定数。 陛下，您说什么胡话？臣妾和云儿还日夜期盼着您早日回宫，您可不能有事。没了您，我要这贵妃之位何用？云儿没了父亲，没有您看着她长大，那她做这个太子还有什么意义？ 景贵妃真的是个妙人，说出来的话，即便是赵福这个老江湖都不免动容三分，更何况是不久于人世、唯一的子嗣又只有3岁稚龄的嘉宁帝了。嘉宁帝朝景贵妃身边懵懵懂懂的韩云看了一眼，眼眶不免有了失意。他花了20年时间精心打磨自己的嫡子，却没想到垂暮之年接连丧子，到最后身边活着的儿子只有这个3岁的孩子。他做了一辈子皇帝，却护不住自己的儿女。 放心，韩云是朕唯一的子嗣，朕的天下还等着他来做呢，韩家的江山要靠他延续下去，纵然朕不在了，这天下也无人敢欺他辱他。 他握紧景贵妃的手，将手上扳指取下放在他手心。 朕的天下只能由朕的儿子来做。 景贵妃怔怔地看着嘉宁帝，碧绿的扳指温润冰凉，却在一瞬间仿佛灼烧了他的手心。嘉宁帝抚摸着韩云的头，眼底浮现淡淡的温暖之意。他重重看了韩云几眼，朝景贵妃摆摆手：“ 回宫吧，武朕召见不必再来别院。右相乃古宫之臣，有他教养辅佐太子，你可安心了。” 右相和摄政王交好，满朝皆知，右相也从不避讳。因为如此，虽嘉宁帝封右相为太子太傅，近一个月来景贵妃却一直以太子上幼无需启蒙为由推辞了右相的入宫教导。如今嘉宁帝这话显然是为了给他一颗定心丸。 是，臣妾听陛下的。 嘉宁帝神情疲惫，闭上眼朝他摆摆手，不欲再言。景贵妃牵着韩云躬身行了一礼，小心翼翼地退了出去。两人离去时，赵福并未相送。退出华宁阁，景贵妃没了阁内时的悲凉感伤，她握紧掌心的扳指，露出一张坚毅的脸，挺直腰牵着韩云一步步朝外走去。为母则强，从今以后她的人生只剩下一件事，护着她唯一的儿子，拥他成皇。 多人有声剧帝皇书，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